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54集，考试开始。说话间，铃声一响，考场打开，意味着考生可以开始准备入场了。大家都停下聊天的心思，自觉自发排成队，通过门口的检查。两名年轻人站在门口，一个检查众人的准考证，一个拿着探测器，对着考生上下扫描。另外还有一个中年人副手站在教室门口，冷冷地盯着每一个进场的考生。 不要带无关物品进场，遵守考场秩序，手机等通信工具一律关闭并上缴讲台。你站住。 冬至正好拿回准考证准备入场，听见这话顿时吓了一跳，看到中年人的目光落在他身后才反应过来，对方不是在跟自己说话。中年人对他身后的考生冷冷道： 你身上带了什么？交出来。 考生结结巴巴： 没有啊。 你给他过一遍。 工作人员点点头，持手拿探测器刚靠近对方，探测器就滴滴响起。 自己不拿出来，等着被搜身是吗？ 考生很不服气，从身上摸出一张被叠成三角形的符箓。 这是我妈给我的平安符，你们连这个也没收吗？ 中年人抢过符文，二话不说直接拆开，很快从里面拿出一张隐藏符箓。他捏在手里抖了抖，五抹白色光芒从他手中被抖出，落在地上化为五个孩童形状的小白人，哇哇叫了两声，又随即化为烟雾消散不见。冬至看得目瞪口呆。中年人对那考生冷笑： 哼，你妈还让你用五鬼搬运术来保平安吗？ 考生如丧考妣，看样子就快当场哭出声了。中年人环顾众人，提高声音： 上次一个在考试中想用五鬼搬运法作弊的人已经被取消30年考试资格，你们要是抱着用不法手段来窃取成绩或试题的侥幸心理，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局里刚从美国进口了这个手拿探测器，这种仪器在那边是专门对付吸血鬼和黑巫术的，用在你们身上算是浪费了，就连什么乾坤带、双面镜也能给你们查出来，不信的话就尽管试试。 冬至听得嘴角直抽搐： 就算仪器失灵，我这双眼睛也不是白长的。 中年人又冷笑一声： 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把作弊工具丢掉，不要等进了考场被发现，取消考试资格还算轻的，小心连你以后的孩子都进不了特管局。给你们30分钟，该丢的都给我丢了。 全场鸦雀无声，长长的队伍里随即有几个默默离开，估计是去丢东西了。中年人冷着脸没再说过话，但从他面前经过的考生都越发小心翼翼了。连冬至也难免强迫症发作，重新检查一遍身上带的东西才找到座位坐下。今年应考的人多，一间考场坐不下，分成三间，但冬至所在的这间教室56个座位都满满的，可见竞争之激烈。经过刚才中年人的一顿发作，考生们都格外的老实，爱说话的人也闭嘴了，都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等着发卷答题。卷子很快发下来，所有的紧张在拿到卷子的那一刻反倒全部释放出来。冬至看到密密麻麻的题目也没空去瞎紧张了，直接拿起笔就开始做。时间一晃而过，他仔细检查了3遍才交卷，这是距离考试时间结束还有10分钟，全场没有人提前交卷。他起身走向讲台时，还收获了不少惊讶羡慕的目光，这让他愈发增加了不少信心。上午考行测，下午还有一场申论，冬至赶紧回宿舍吃饭休息，下午提前到达考场外面，那里照例又聚集了不少人， 冬至在人群中寻找胡说和巴桑他们，毫不意外地听到了大家在对上午的答案，有的兴奋，有的懊恼。看来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修行者，全天下的考生都是一个样。 哎，上午的题好难啊，我连看都看不大懂，更不要说选对了，这人随便乱选一通。听我表弟说，不会就选 C， 正确率能高一点。 这是闭眼乱蒙型的。 哎呀，这道题我昨晚看过题库的，结果没注意答案，谁知道真就考了呀。哎， 这是临时抱佛脚型的。 为什么今年查那么严呀？明明去年都没有探测器的。最倒霉的是我临走前忘了带清心咒，那是我师父专门为我写的，搞得我一上午心烦意乱，答题都答不好，这回肯定过不了了。 这是怨天尤人型的。 磁共振成像系统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？这都是什么鬼玩意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不考百年僵尸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危害啊？出这种题目都没有领导管管吗？是不是为了故意让我们落榜啊？ 还有这种怀疑黑幕型的。冬至哭笑不得，穿过人群终于找到巴桑他们，毫不意外这几个人也在对答案。 你们别对了，正确还好，要是发现错了，等会儿都没有心情考试了，不又影响发挥了吗？ 胡说整只狐狸都蔫了。 我就怕下午一道题也答不出来。 冬至和巴桑等人赶紧安慰他几句，连顾美人也说他上午发挥不好，如果普遍水准不好，录取标准肯定会降低，这才让胡说高兴了一点。申论都是主观题，主观题就会有阅卷官的偏好在里面，同样一个答案，有人可能会多一分，有人可能会少给一分。冬至没办法控制考官的喜好，只能老老实实把要答的点答出来，只要符合基本要求，分数总不会偏差到哪里去。下午冬至没有再提前交卷，但自认为发挥的还可以。步出考场时，一道身影从他旁边飞掠而过，带着一路呜呜呜的哭泣声。等冬至反应过来，发现那人是胡说的时候，对方已经跑远了。看潮生在外头等他，结果眼睛直直地盯着胡说，从人家出现到完全消失在视线里，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。然后他就听见看潮生咂巴嘴道， 原型一定很肥很嫩很好吃。 这 冬至赶紧转移话题， 你知道分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吗？ 一周内吧，你可以先准备面试。 冬至与他一起往外走，却被人叫住。 这位道友，你笔落下了。 冬至回头，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站在身后，一见果然是自己的笔，冬至连忙道谢接过。对方忽然问， 你就是冬至？ 对方问的是你就是冬至吗，而不是你叫什么名字。冬至有时候比较大而化之，有时候又出奇的敏锐，他立刻发现这其中的不同。 你认识我？ 他朝对方笑了笑，对方扬眉上下打量他一下，忽然笑了一声， 哼，也不过如此。 突如其来的敌意让冬至有点莫名其妙。 我叫刘清波。 刘清波说完也不等冬至回答，径自走了。冬至扭头问看潮生， 哎，这人谁啊？ 哦，刘清波嘛，他妈是生苗后裔，会用蛊，他爸是民国一个什么剑术大师的子孙，先去了台湾，后来又在海外，在两边都有一些根基，之前呢为民间交流做了一些贡献，所以上头对他的印象就比较好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他进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。 哪怕他笔试分数不过？ 冬至随口问。看潮生对他露出一个愚蠢的人类的表情，冬至立刻就明白了，看来在哪里都避免不了走后门这种事。冬至莫名其妙， 那他刚才为什么对我好像敌意很重啊？ 他肯定是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你想拜老大为师，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呗。 冬至咯噔一下， 他也想拜老大为师？ 哼，老大在长白山对付古龙的时候就已经带伤在身的，你知道这事儿吧？ 冬至点点头。 哦，听何玉讲过。 那伤就是前年有一回，这个刘清波年轻气盛，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里有龙，结果引了一条金须鳌鱼出来。那鳌鱼有800年道行，年纪比我还大，差点就能化龙，被他搅了机缘，气得要命。当时老大正好路过那里办事儿，察觉水脉异动，赶过去及时捡回刘清波一条小命，还把鳌鱼给收了。打斗期间受了点伤，才留下旧患。本来快好了，谁知道又碰上古龙这茬子，后来不还耗费心神用他心通去救你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